三，背诵绕口令。基地和地基。国家要建个基地，首先要打好地基。基地的地基要结实，基地的地基要平整，不把地基打牢，就别想把基地盖好。